止。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近日记者从大兴区科技资源信息发布会上得到消息，6月18号首届北京 CED 互联网加创新创业大赛正式举办，大赛将持续举行到9月28号。据了解，大赛面向京津冀征集互联网创新创业项目，以个人、团体或者公司形式都可以报名参加。 北京亦庄永清产业园就建在河北省廊坊市永清，这里是由廊坊市和新区合作共建的产业园，目前正全面开工。作为经济合作共建的典范，北京亦庄永清产业园是一个升级版的新亦庄，羽翼渐丰的它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 从困难户到京籍无房职工，再到非京籍的新北京人，过去5年，北京保障房筹建达到60多万套，覆盖范围也越来越广。在飞涨的数字背后，有更多惠民新举措正在逐步落实。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大兴区科技资源信息发布会上得到消息，6月18号首届北京 CED 互联网加创新创业大赛正式举办，大赛将持续举行到9月28号，并且会按照5个阶段进行，分别是宣传报名、海选、复赛、决赛和颁奖阶段。据了解，大赛面向京津冀征集互联网创新创业项目，以个人、团体或者公司形式都可以报名参赛。 记者了解到，如果是以企业形式参赛，要求企业成立不足3年，可以是需要投融资的互联网企业和应用电子商务的传统企业，要求项目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创新性，具备发展潜力和市场前景。如果是以团队形式参赛，要求团队已经具备核心技术，拥有管理团队等创业条件。还有一些情况也可以参加比赛，比如项目开始实施创业计划，拥有客户，但没有成立企业的创业团队，留学人员和高校大学生等。 企业组和团队组将根据评委小组评分结果，角逐出1、2、3等奖，评选出多个奖项，包括最具创新、最具潜力和最佳创业团队奖。获奖企业团队或者个人将在对接资本、对口政策扶持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倾斜性。 大兴区电商办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对获奖企业团队将整合多家银行、各类产业基金，实现更多机会，例如优质互联网加项目的股权投资、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等，还在多个方面具有优先权，比如项目申报、资金申请、政策扶持等。对参赛团队还将提供投资专家1对1辅导的机会。同时，大兴区电商办还将跟踪获奖企业项目落地，联合大兴区10多家孵化器众创空间，为项目落地提供物理空间。 本台消息，从大兴黄村出发，经过京台高速，从礼贤出口驶出，一路向南，只用不到1个小时，您就来到了河北省的第一站。 发展模式， 形成北京研发廊坊转化的格局，现在正面向全球招商，重点发展互联网加智能制造和电子商务两大主导产业，与北京亦庄实现有效互补。开发区重点发展高精尖产业，例如企业总部、研发中心、创新中心、结算中心等。永清高新区主要发展制造环节核心企业配套。 北京亦庄永清高新区总体规划面积90平方公里，启动区30平方公里，在30公里半径里就有6条高速公路，包括京台、郎仓、涿密、京沪和规划中的螳螂，以及新机场南高速等。如此便利的区位优势将吸引更多企业入驻。据了解，作为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综合改革先行区，永清高新区将优先发展服务京津冀、雄安新区央企机关和机构等产业。 本台消息，近日有市民反映，自己居住的小区物业以业主拖欠物业费为由，把业主告上了法庭。而小区居民因为觉得物业没有履行维护小区环境和治安的职责，拒绝缴纳物业费，目前纠纷还在处理当中。 家住观音寺南里小区的王女士告诉记者，今年4月9号接到法院的电话后，先后在4月10号、5月15号到法院参与开庭审理。业主方在开庭时表示，因为物业没有按照职责对小区环境和治安进行维护，所以拒绝向物业缴纳物业费。而物业方的代理律师出庭时则表示，是因为业主拖欠物业费，物业没有足够资金维护小区日常环境和治安。两次开庭都没有判决，业主与物业同意进行庭外调解。 据了解，目前观音寺小区南里的物业收费标准是每平方米8.3毛。物业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样的收费标准算是很低的了。小区面积大，运营成本高，很难做到面面俱到。而且我们每年都对欠费的住户通过电话、上门等形式进行过催缴。这位负责人还告诉记者，目前起诉的11户都是10年左右没有交过物业费的住户了。物业负责人说，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才选择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就是希望欠费住户能够补齐所欠物业费，我们这边能够减免掉住户所欠年数相应的滞纳金。 在走访中，有小区居民表示，小区的环境治安都很差，楼道里的卫生没人打扫过，四大乱建物业也不管，还有居民丢过自行车、电动车甚至汽车。到现在在25号楼旁还有一处特别明显的棚子搭在那儿，拒绝缴纳物业费是因为物业根本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 谈到诉求，拒绝缴纳物业费的住户告诉记者，由于物业多年没有作为，因此只能补缴1年的物业费，等物业的管理有所改善，小区的环境治安都有所提升以后，会将按时缴纳物业费。 从4月初到6月中旬，物业与住户多次交涉没有结果之后，选择到信访办寻求解决办法。为了解决纠纷，信访办提出居民可以成立业主委员会，形成组织代表业主与物业进行调解。据了解，业主委员会是指由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代表组成，代表业主的利益，向社会各方面反映业主意愿和要求，并且监督物业管理公司管理运作民间组织。 本台消息，说起违建，相信不少人都会非常的反感，特别是某些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违建，更是让不少居民感到无奈。近日，为了切实解决大兴新源时代小区遗留违建的问题，大兴城管的队员们进行了一次集中拆违清理活动。用“盖违一月，拆违一年”这句话，可以充分诠释拆违工作的不容易。面对大兴新源时代小区唯一的违法建设，也就是北京长逸新供暖中心办公用房，大兴城管部门在坚持履行程序1年半以后，终于对这些违建开始拆除行动。 据了解，新源小区在投入使用以后，为了保障冬季供暖，北京长逸新供暖中心 在2015年12月私自盖房一处，属于砖混结构的彩钢房，占地160多平方米。在接到举报以后，城管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发现这处违建已经速成。针对这种情况，城管天宫苑执法队在产权方极不配合、多次责令整改没有结果的基础上，通过多种方式，包括约谈、现场检查、现场勘验、规划认定等，收集证据、立案调查，快速履行强拆手续。到今年6月初，第一时间得到区政府批复以后，最终从6月20号上午开始进行强拆，到第二天全部拆除完毕。 根据城管部门介绍，借助今年全市开展疏解整治专项行动的东风，大兴区各属地政府、城管、住建等部门积极治理新增违法建设，削减存量违建数量。目前已经对多个社区，比如西红门、月桂、金融等社区，加大案件冻结和旧有违建清理力度，并且持续开展了多次行动。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目前中小学生正在流行着一种名叫牙弓弩的玩具。这种玩具个头只有巴掌大，可以将牙签作为箭来发射。有家长反映，虽然牙签看上去不起眼，可是一旦射出去，不仅可以刺穿气球、纸盒等，甚至能够刺破石膏板。记者调查发现，这种牙弓弩被当作玩具大量售卖，也有不少北京买家购买，一些店家甚至还赠送金属针和牙签。面对这种情况，很多家长都捏了一把汗，呼吁立即禁止销售牙签弩。 原来近期有云南、山东等地的家长发现，中小学的孩子们在玩一种新的玩具，玩具是金属质地，外形看起来像是兵器弩，虽然看着只有巴掌大小，但功能却和真的弩一样，可以发射利箭，而且这种箭不难找，就是家里常见的牙签，因此这种玩具也被叫做牙签弩。 记者从实验视频当中看到，虽然这种弩只是将牙签作为箭射出，但威力不小。实验中别说可以轻易刺穿气球、报纸，就连三米开外的牛奶纸箱、树干、猪肉块，甚至是石膏板也能够轻松插入，射程竟然可以超过20米。 随着实验视频在网上开始流传，不少北京孩子的家长也表示曾经亲眼见过有小学生手持这种玩具。一位家长刘先生说，也就巴掌那么大，不觉得会有多大的威力，不过要真像网上说的那样，真是太危险了，孩子们一旦互相射着玩，太容易受伤。 而这么危险的玩具又是怎么到小学生手里的呢？记者在上网搜索牙签弩后发现，它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有千款不同的样式和颜色，大多以儿童玩具、模型、男孩最爱这些字样来吸引消费者。牙签弩的价格根据做工和材质的不同，从十几块钱到上百元不等。别看它们个头小，但是五脏俱全，都有弓弦可以将牙签甚至是钢针、铁钉等发射出去。 一些卖家为了吸引顾客，会赠送牙签、棉棒、金属针，为顾客提供不同的体验。生意较好的一些店铺销售量都在上百件。买家秀里有不少评论表示，劲儿很大，威力猛，孩子很喜欢。有人还说买了牙签弩，准备尝试去打鸟、射蜗牛，甚至有人打算用铁针去打邻居家的鸽子。除了网上泛滥的牙签弩成品之外，记者还搜索到不少教人如何制作牙签弩的教程。手工制作或者改良以后，牙签弩可以做到一弓多发，一次性将10根牙签射出去。 卖家叫卖的火热，玩家把玩的兴致勃勃，可是家长们却看得心惊胆战。在近期的朋友圈里，已经有不少人开始转发禁止销售牙签弩的呼吁，并纷纷表示希望学生家长管好自己的孩子，牙签弩的生产者、营销者、消费者，相关政府职能管理部门能够给予足够重视。 家长陆先生认为，牙签弩就不应该被贴上玩具的标签，也不应该出现在学校和未成年人的手里，哪怕只是用牙签射着玩，那一头是尖的，也很容易扎穿皮肤，这要万一射到眼睛上，可是会造成终身的遗憾。 为了保护儿童的人身安全，大兴工商分局近日就加大了对辖区流通领域儿童玩具类商品的质量监管力度，组织开展了牙签弩等玩具类商品的专项检查。据了解，大兴工商分局组织执法力量对辖区内经营者进行排查，重点对校园周边的商店、小商品市场开展检查，目前没有发现销售牙签弩的商户。检查中还对商户所销售的三无儿童玩具、进货票据进行了检查。执法人员对销售者进行教育和引导，明确告知商家，牙签弩类玩具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坚决禁止销售这类玩具。下一步，大兴分局还将继续加强对辖区儿童玩具的监管，保护儿童的人身安全。 本台消息，今年大兴区中考时间是6月24号到26号，大兴区设有13个中考考点，包括大兴三中、大兴五中和大兴七中等，共有4000多人参加中考。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今年的中考命题继续注重考察能力，同时仍然实行考后之分填报志愿，7月5号到9号是考生填报志愿时间。 今年北京报名参加中考的考生约有7万多人，中考的文化课考试科目有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和化学，其中语文、数学、外语满分都是120分，物理满分是100分，化学满分是80分。据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17年的中考试题选择了宽广的素材，融通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考察学生对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以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6月26号上午8点半到8点50分是外语听力测试时间，交管部门将对临街考点周边道路根据实际需要，加大对机动车乱鸣笛等违法行为的管控力度，确保听力考试顺利进行，希望市民积极配合，保障中考的顺利进行。 本台消息，就在一年之前，身体状况不佳的市民武延增入住了高米店公租房，一直没有固定工作的他还应聘上了物业公司的保洁员。而在1月前，25岁的张爱晶以京籍无房职工的身份成为高米店家园的新成员。就在这几天，隋磊和丈夫正要搬到高米店家园里的大居室，虽然他们没有户口，但隋磊已经是来京打拼了7年的新北京人。 从困难户到京籍无房职工，再到非京籍的新北京人，过去5年，北京保障房筹建达到了60多万套，覆盖范围也越来越广。在飞涨的数字背后，有更多惠民心举措正在落实，比如规划上要有70%建在地铁周边，市政配套上要同步交付，还有质量上要实现拎包入住。 隋磊现在所居住的公租房有60多平米，每月租金只有2200多元。如果换成过去在市场上租房，同类户型至少也要3000元以上。隋磊说，这里橱柜、油烟机都有。他一下子与市保障房中心租了3年，这样的租期让他特别满意。 据了解，隋磊是北京第一批入住公租房的新北京人。2017年4月，首批120套新北京人公租房项目启动登记，登记头一天就引来了近300位非京籍申请人排队登记。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16年年底，全市常住人口达到2000多万，其中外来人口就有800多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近40%。大量的常住外来人口在各行各业为北京的城市建设、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应该成为北京保障房惠及的人群。 隋磊说，来北京打拼这些年，租房最关心的就是交通，这也是选择公租房之前最担心的。他的话几乎道出了所有上班族的心声。公租房是不是就意味着偏远， 交通不便或者配套不足等问题呢？以隋磊为例，他入住的高米店家园距离地铁四号线高米店南站大约2公里，现在他骑辆单车奔地铁站只需要15分钟。 过去5年，北京保障房有量的增加，更有质的优化，备受关注的配套设施就是其中一项。市住建委的相关负责人说，本市保障房在规划选址上是优先的，有70%的保障房项目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和站点周边区域。不久前出台的全国首都公租房建设与评价地方标准，更是首次放开22平方米最小面积限制，让小户型公租房设计水平大幅提升。 新技术和新制度都带来了保障房的新变化。从2014年10月以来，北京市保障房实现了绿色建筑行动，产业化100%全覆盖，目前规模已经超过2000万平方米。到今年，工作目标和要求再次提高，新纳入保障房建设计划的项目已经全面实施装配式建筑。 本台消息，大兴西瓜、家庭园艺芽苗菜、老手艺做的酸辣粉、小汤山蔬菜，最近有近百种来自京郊的特色农产品进入了社区超市，为市民的菜篮子增添了更多选择。据了解，这是由北京市农业局产销办主办的农超对接活动，类似活动还将进一步在全市范围推开。 这次的农超对接活动主打大兴西瓜，因为大兴一直享有中国西瓜之乡的 做20多年，是大兴区作家协会理事，作品常见于人民文学、北京日报、百花园、小小说大世界等国内外报刊，多篇作品曾获得了市区级大赛的奖项。这次讲座，王老师针对机关工作人员的这一特殊受众群体，